提笔又是皆报恨，如此无可不伤情，万里心悬卷情曲，何劳与叹难量，香魂尘缘里带领着君祖宝驾行，看君王万种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泪如默默残月小星，初零略路迢迢，涉水登山那断江，好容易盼到行宫，谢谢全体偏于着冷雨凄风独残情，见歌中有怀不美，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单坐下声忙闻到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这君王一闻此言，长吁短叹，啊 般，不算美的铃声，不算美的语言，怎当我不断的相思割不断情，纱窗棂点点悄然，心欲睡摇落幕，生生是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响子眼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背上，不等儿人淡影，雨夜同睡，花无灯，从古来巫山藏入香囊梦，我何以梦情是梦不成，莫不是东塞兰塔三更夜，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莫不是兵马奔驰心踏江，莫不是方清心内怀恨，莫不是佛性心中少至诚，既不然神你因何不离落苦空叫我流干了眼泪，盼断魂 狂风吹散歌 老先生碧荷无情，如欢如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玉容，了芳情自是长乐，桂月殿早知道半途而废，又何必歇行，悔不该兵权错付，轻易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纵雄，歇思量都是奸责，他把国务愿望偏若非子你清城，众三军何仇何恨，何轻作对，何愧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已绿，随风散却是雪坠天寒，似雨雨情，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得知之后知战兢兢欲披惨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江河已澄清，又何以对情？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今后一见梨花一场情，我的妃子啊也是不明，不害了你好叫我追回心情，一旧情。

檀香还不 Yeah. 死了去的魂灵，死去岁接近难时刻，断心因此伤，此郎家回家养精，失之望保先帝为官，上进问了我想先帝名贵，今今撇下了儿双亲一看我人叹先帝满腹才为上进，可叹你不爱命不爱命，你不做官员逍遥双亲，每日里上高山把柴柴，我奔着不砍柴苦瓜。 刘帅先生在那天演出当中的演唱还没有结束哈，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可到了，没办法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这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苑。